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四晚的学人沙龙，今晚有我 Kira 嘉豪啦、阿 Cam 啦同埋 Melissa 嘅。今日个主题咧，好虚幻又好真实，系冇矛盾咧。今日其实唔系嘅，不过个讨论空间咧就真系好大。咁我开估啦，今日个主题咧就系现实是什么？答案。我是冇嘅，係啦。咁但我覺得現實生活中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又真又假，又以假亂真咁樣。我知阿 Cam 都有啲經驗可以分享喎。 喺疫情期間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過啊 RPG game 嗰類遊戲啦。咁我就喺疫情期間咧，我就係、是登入咗一個電子遊戲，即係咪其實電視遊戲咁樣啦。咁咧佢個遊戲咧就係、是、好似疫情期間大家唔准出街噶嘛。咁咁啱咧，我個遊戲咧係講送貨嘅喎，即係 可以出街。 係啦，可以即係喺個佢個環境咧就係、是、好似冰島咁靚嘅地方。咁咧佢做到好真嘅，咁咧就係、是、可以上。上山下海過雪山咁，跟住就爬一啲飛索咁，跟住咧就可以將啲物件咧送到去唔同嘅地方嘅，人哋係地下地底咁樣，你就送俾對方。咁跟住咧就覺得哇，好浪漫啦、啊、件事。咁你咧，我就係講話即係佢係其實係有互動嘅，個互動咧。就係咧唔係我直接見到其他玩家，係見到咧其他玩家留低俾我嘅線索咯。即係譬如其他玩家就同我講，哇嗰度有鬼啊，或者話或者係會留條梯啊，留啲繩索俾我爬上山啊。咁你就覺得啊好窩心啊， 可以做到朋友嘅。 咁又做唔到。但係咧有一個 game 咧，即係有另外一個好近年近其實都我諗出名咗二三十年嘅 game 啦，係可以做到朋友嘅。咁就係上排咧。都有一個紀錄片啦，係叫做《Ebalin》。咁跟住咧，即係有個男仔咧，佢個真實嘅名咧係叫做Max， 但係咧佢喺個佢個遊戲世界咧就係叫做 Ebalin。咁咧佢喺真實世界裏邊係一個挪威嘅男仔啦，咁就係佢係有肌肉萎縮症，咁佢唔能夠正常咁樣去正常社交咁樣啦。咁佢就日日都喺度玩電玩啦。咁咧就佢啲父母都驚你會唔會即係？即係脱離人生太多啦，脱離現實太多。但係咧後屘佢就過咗身啦。咁佢父母咧就喺個佢嘅佢個仔個 blog 嗰度留低話啊，佢過咗身啦咁樣啦。跟住點知咧，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人咧去悼念佢。即係其實佢哋啲遊戲會有啲公會嘅，就大家一齊去冒險遊戲嚟嘅。咁就大家一齊組織一隊就去冒險，佢哋可以喺個遊戲度講嘢嘅。咁有好多即係佢哋遊戲公會嘅其他成員咧都形容翻啊，其實呢。這個 Ebalin 啦，即係嗰個現實嘅 Max 咧，佢真係好好嘅。喺一啲新人加入公會嘅時候咧，佢會幫助大家啦。又或者咧，有人唔開心啦、失戀啦，佢係帶住個玩家一齊喺個個虛擬世界嘅湖邊一路釣魚，即係唔一定每日都要打怪嘅。係、 oh, so、 啊，咁就喺湖邊傾偈，傾一個晚上咁樣咯。咁就大家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領袖，結果就好多人悼念佢，連佢爸爸媽咪知道咗就覺得啊，原來佢過咗一個好精彩嘅人生。而喺佢嘅墓碑嗰度咧，佢係除咗係有佢名之外咧，佢個 middle name 咧係寫住 Ebalin， 咁就代表翻佢喺遊戲世界同埋真實世界作出嘅貢獻咁樣咯。 哇！ 好浪漫啊！呢、這個故仔， 浪漫啊，同埋係好好難得喺網上面都有一個咁真實嘅體驗咯，帶翻落去真實家人都有一個好深刻嘅感受。 其實我由細到大咧都有玩過唔同嘅遊戲啦，咁我記得我細個咧啲虛擬嘅遊戲咧都係電腦嘅，咁但我都係好。沉迷落去嘅，我係好中意去砌城市啊，或者砌屋企嘅。咁我就係、是、我覺得我好中意砌屋企啦，係因為係可以砌到間屋咧好靚，同埋可以買揾好多唔同靚嘅家私。咁我最後係我係瘋狂到咧上網不停咁揾啲 hack 啦，跟住或者咧去再去自己去咧整啲家私擺翻落咧嗰個遊戲入邊咯，係可以咁做嘅。跟住大個啦，個玩遊戲嘅經歷咧。是 Covid 的時候啦，咁 Covid 嘅時候就有個遊戲咧，突然之間好興嘅，因為佢係出翻嚟嘅，佢係總之你係有木機啦，咁你就喺入邊有好多小動物，咁你入邊可以耕田啊，去賺錢啊，咁大家都應該知邊個遊戲噶啦，係咁嗰陣都係咁嗰度咧係可以連接咧網絡嗰啲玩家係一齊玩嘅，喺嗰段時間咧都係真係識咗唔少世界各地咧嘅朋友嘅，因為你可以去佢哋嘅。島啊，咁樣去參觀啊，跟住可以交換物資啊，或者仲有最係因為 Covid 嘅時候啦，仲可以你會真係真實地咧知道。 道佢哋幾時生日，可以咧生日嘅時候咧，大家真係喺嗰個遊戲入邊咧去幫人哋慶祝生日咁樣樣嘅。咁跟住另一個喺即係再差唔多 Covid 完啦嘅時候咧，就開始興元宇宙啦。咁嗰陣咧，咁其實你話因為 Covid 咧開放嘅嘢都唔係好多。咁我同幾個朋友咧係買咗個 VR 嘅嗰啲鏡啊。咁嗰啲 VR 鏡啦，咁你係可以入去啦。其實佢好似你個電話咁嘅啫，入邊又會有唔同嘅 apps 啦。咁你可以登入去嘅。咁但係喺入邊咧，你都可以見到世界各地咁。但係世界各地嘅人咧，都可以有佢哋個模樣啦。咁當然唔係真實嘅模樣啦，都係一啲卡通化嘅模樣嘅。咁有啲人咧喺入邊咧就喺度打人啦，係啦。咁你都可以做到好友善地咧，即係你喺真實嘅時候咧，可以做咩動作？咁喺入邊咧，佢都可以反映咗你喺真實世界做嗰啲動作出嚟嘅。咁我記得嗰個虛擬嗰個鏡啦，其實你喺入邊咧，你可以做運動啦，跟住去再可能咧購買咧一啲程式嘅話咧，你就可以可能玩啲煮飯啊，跟住可以搭過山車啊。咁同埋喺 Covid 嘅時候咧，因為元宇宙咧係好大嘅話題嚟嘅。咁我記得咧係最後係建立咗一啲虛擬嘅 workplace 啦。啲人咧翻工嘅話係去咗一啲虛擬嘅去咗元宇宙嗰度翻工。咁嗰陣都有好多朋友咧係話：哦，喺元宇宙啊，要買啲畫啊，跟住或者買地啊咁。咁乜嗰陣我好彩我就冇我嗰陣其實係嘗試理解嘅原因就係咩嚟嘅一個 concept 啊，但係因為我實在係我覺得我擺咗啲錢喺嗰度，咁我點樣拎翻出嚟咧？跟住但係啲人話唔會㗎，你會喺嗰度變咗好有錢㗎。咁我仲係未去到佢哋個層面啦，但係身邊有唔少朋友都係嗰陣係好。沉迷咯。 咁但係喺元宇宙翻工係一個咩概念咧？ 我諗其實係都係係咪每人都會有一個眼鏡 啊？ 跟住你就係入到去，咁你就去一個即係、就是、你好似一個工作啦，咁啊入到去你個 office 啦，跟住之後就好似日常咁工作啦。咁嗰陣因為我身邊有啲人係做呢啲area 嘅嘢，咁佢嗰陣係同我講：你以後嘅世界就係元宇宙咁。咁所以你話你以後嘅世界都係靠呢個鏡嘅咋，你咩都唔使做㗎。其實你可以攤喺度嘅話喺屋企，跟住之後咁就喺一個 area， 咁你就喺入邊去工作啦，去正常生活啦。跟住佢同我講話：啊，其實你都可以喺嗰度開一個生意嘅喎，喺嗰度見你仲可以多啲人添喎，去見你去揾你做營養師喎咁樣。 我想問咧，你哋兩個咁中意玩遊戲咧？咁其實你哋會唔會即係尤其而家啲遊戲，好似阿 Cameron 先講，喂佢做得好真嘅咁，或者你喺上面可以接觸到真實世界嘅，其實你哋咁樣玩會唔會有時開始搞唔清咧？即係現實同埋虛擬究竟中間嗰條界咧？ 我又唔會喎，因為虛擬世界靚得太緊要啦，反而現實咧，你會知道 現實 冇咁靚嘅。咁但係我又冇好沉迷嘅，其實我打完好個 game， 我就基本上就停咯，就等下一個我中意嘅 game 咁樣咯。 因為我覺得咧好有趣地，即係當我哋講現實同埋虛幻咧，尤其喺哲學上面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有兩個層面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想分得清現實同埋虛幻，即係可能我想知道我而家見到嘅嘢係真實定係幻覺嚟嘅。咁呢個真係可能係一個我哋認知上面嘅問題。咁但係咧，我覺得而家即係譬如科技咁樣發，即係越嚟越發達。咁你又我哋又講緊元宇宙，我哋生活模式經過 Covid 嘅時候亦都轉變咗。咁好多時候我哋其實去探討嘅就係話，喂，現實呢個概念其實都變咗。我最記得咧，我讀大學嘅時候咧，我同我比較即係一個好朋友咧，就係一個土耳其嘅朋友。咁我哋成日都會坐埋，可能講哲學啊，講下中意睇嘅戲。咁啊好得意嘅，傾下偈咁樣，佢突然停咗，攞個電話出嚟，咁就可以玩遊戲啊。跟住我話：喂，傾緊偈喎。跟住佢話：唔得，夠鐘啊。咁話：喂，假噶嗰啲嘢，即係你我哋讀哲學，我哋好明顯咁嗰啲嘢唔係真。咁跟住佢話：點解為主唔係真啊？即係你對於真嗰樣嘢係咩咧？咁我諗起即係譬如我啲比較死硬派、比較啲舊式嘅諗法嘅啫。所謂真嘅嘢就係、是、譬如我哋可能講假設我有幻覺咁樣，假設我咧而家幻覺咧見到前面有個人咁樣，咁呢個幻覺對於我嚟講係真嘅意思就係我喺個感知上面我係感知到有一個咁嘅人。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有套戲《A Beautiful Mind》， Russell Coward 做嘅，咁係講好出名嘅數學家 John Nash， 咁咧講佢咧即係喺佢係個天才咁樣，咁咧講佢咧就話有少許咧即係可能見到幻覺，咁經常會有個細路女啊個咁同佢，咁我覺得嗰個戲咧最後咧有一幕我好感動嘅，因為其實佢係一定要去，即係對於佢係講呢個精神嘅問題，其實好困擾咗佢點樣樣去發揮佢嘅天才，咁佢最後咧係揮手咧同佢嘅幻覺講拜拜。咁點解佢揮手同佢幻覺講翻話？因為嗰啲幻覺對於佢嚟講係真嘅，嗰啲係佢個朋友嚟，真係生活喺度。咁如果幻覺，我唔知有冇記錯，即係佢都同佢講，拜拜啦咁樣。咁嗰個幻覺對於佢嚟講係真實嘅。咁但係同一個情況，嗰啲點解係幻覺呢？因為對應喺個現實世界裏面，唔係真係有嗰個咁嘅人㗎嘛。咁所以我自己咧就唔中意玩遊戲嘅原因就係，咁我嗰啲嘢玩嗰時個經歷係幾真都好，但係咧其實對應翻我咧呢個現實世界冇嗰樣嘢。咁當然喺哲學上面亦都有一啲人持一啲係好極端嘅睇法，咁譬如十七世紀愛爾蘭嘅哲學家Berkeley 巴哈萊，咁佢最出名就係講唯心主義。咁唯心主義咧喺佢嘅諗法係點咧？就話存在就係要被感知。咁即係譬如好簡單，佢一個例子就係、是：喂，如果森林裏面有棵樹咧冧咗，但冇人睇到嘅，冇人知嘅，咁嗰棵樹存唔存在咧？唔存在。咁當然啦，即係上帝會咁知道啦。咁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好極端嘅睇法，就係話所有嘢所謂真實嘅咧，都係其實係建基於我哋個思想上面。咁仲要咧係其實係取決於你嘅思想，即係需要咧係我哋叫做依賴你嘅思想先係。咁但係喺我呢啲咧比較舊派嘅諗法咧，就係話我所謂存在嘅嘢咧，所謂真實嘅嘢咧，就係唔係我唔需要依賴我嘅思想嘅。即係哪怕我唔喺度，我唔睇住佢咧，呢只杯呢張台都喺度嘅。即係我而家眯埋眼見唔到你哋啊，咁你哋都存在噶嘛。 嗯。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而家個科技發展同埋我哋嘅生活模式改變咧，咁我哋好多時候就會重新去思考，咦究竟何為現實咧？即係頭先阿 Cam 你嘅例子好，即係嗰一個遊戲嘅玩家，咁但係其實佢喺個虛擬世界裏面，佢真係活出一個比好多人都更加精彩嘅人生，咁嗰一樣嘢係好真嘅。 我同嘉豪一樣咧，其實我都係由細到大唔係好想接觸呢、這個即係網上嗰啲遊戲，因為我都覺得我而家生活緊嘅嘢先係真嘅。但我以前都玩過一個跳舞嘅遊戲，我相信係好多人都有試過。但係佢係會有 connect 咗咧，你會可以識到好多朋友之餘，佢會有一個稱呼㗎，係老公同老婆。係啦，咁而嗰一啲咁嘅 connection 咧，令到你會好容易突然之間同網上另外一個人變得親密或者 close， 咁而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好值得去探討，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喺網上面分清楚呢一啲朋輩或者同社交嘅關係咧？我哋下一節再傾下。啱啱上一節咧，我哋就講到大家好多嘅虛擬世界玩遊戲嘅分享啦。但係有陣時候我哋都會即係好難分得清究竟咩係現實咧。大家會唔會對呢啲嘢有啲定義呢？ 我咧都聽過，啱啱嘉豪都係講嘅，我哋現實咧可能係一啲我哋嘅感官咧而建構出嚟嘅。咁我就係聽過一個認知科學家 Donald Hoffman 咧，佢都係有個 theory 就叫做感知界面理論啦。咁佢就係講我哋好多嘢，我哋覺得係真實嘅事情咧，其實係我哋嘅感官，跟住或者一啲經歷啊，跟住從而咧由我哋嘅大腦去建構出嚟嘅。咁即係話咧，即係可能我哋見到嘅嘢真係未必是真的。咁呢個嗱，如果真係我有好深層次咁諗啦，究竟係咪真係會發生咧？咁但係我又成日都會覺得啦，因為好似人與人溝通，咁嗰個人真係同我講緊個説話，未必是我大腦建構出嚟嘅，或者一啲我新接觸嘅資訊未聽過嘅，我大腦應該唔會咁樣去可以咁叻去製造一啲咁嘅資訊俾我啦。咁但係咧喺一啲飲食嗰方面啊、食嘢嗰方面咧，我又覺得係真係可能有機會嘅。即係有啲人因為係講咧，其實我哋食嘢啦係用我哋隻眼嚟食嘅。咁因為好似例如你覺得你自己食量嗰方面啦，如果係將啲嘢食擺喺一個大啲嘅碗，你就會食多啲；咁細啲嘅碗，你就會份量少啲。但係你食咗，你都會覺得飽嘅。跟住仲有啲科學家咧係會研究啦，哦原來咧將一啲白酒將佢加一啲紅色素入面，咁俾一啲人試。 啲人咧都會咧問佢哋哦，你覺得嗰個白酒係點樣樣啊？佢都可以能夠話 show一啲可能即係形容紅酒嘅 term 出嚟，話哦有啲草莓味啊咁樣嘅。係啊，咁所以我喺食嘢嗰方面咧，我都好多時覺得咧隻眼咧係會影響咧我哋。可能所食到的味道，咁味道你可以講話係其實係一個事實嚟，係一個現實嚟嘅。 啊，我講起食嘢經驗咧，我記得咧即係譬如我哋有好多時候就係話個眼睛個或者係 presentation 呃咗自己個脷啦。咁咧，我記得我之前咧去過 London 一間餐廳咧就食飯啦。咁嗰間餐廳嘅廚師咧就係一個好出名嘅係專係玩呢一方面視覺嘅chef 啦，咁佢就叫做 Hassan Dumantel 啦，咁佢咧就係佢有一個好得意嘅 dish 咧，都好出名嘅，就係一個個外形啦，好似一個鏟咁樣嘅食物啦，咁咧，但係咧你可以用匙羹輕輕咁樣一筆，就係裏邊咧係一個 mousse 嚟嘅喎，原來裏邊咧係用咗鴨肝啦、鵝肝啦，咁跟住再加埋一啲唔同嘅酒啦、香料啦，做成一個乾球啊，咁就係外面就係覺得係一個甜嘅，佢即係外面係用鏟漿去做食嘅，但係裏面咧就係一個鹹。嘅嘢，咁就係一個好得意嘅體驗，即係呃咗我，哦原來係一個鹹嘅嘢嚟嘅喎。咁其實咧，而家咧有好多世界上面有好多嘅餐廳啦，都唔係講緊就係俾你食嗰樣嘢，係講緊一個虛擬嘅體驗，係咪叫虛擬咧？即係一個類似 immersive 嘅體驗，即係咧其實係將啲人咧帶離開佢自己平時嘅世界，跟住咧就可以進入呢個廚師或者創作者去預設嘅一個世界裡面去感受佢嘅環境咁樣啦。即係譬如我哋之前咧去咗挪威啦，咁佢係有一個餐廳咧喺浮喺水上面，一個好似圓形嘅餐廳浮喺水上面。但係咧我要搭飛機去到挪威啦，再加揸幾個鐘頭車去到嗰個地方，再搭船，係一個非常之遠，但係因為個環境好靚嘅，咁我就會覺得。啊！這個體驗咧真係好好啊，係一個好享受一個體驗啦。咁但我諗啊，會唔會其實係將來可以我哋帶住 VR 咁，跟住可以譬如我喺香港請咗個嗰度嘅廚師過嚟，我哋就睇住挪威嘅景色，搭車又搭船，咁就唔使暈船咯，咁就可以食嗰餐飯。咁樣即係會唔會係做到相同嘅效果啦？咁樣咯。 我都有去過而家香港啦，最近啦，係去過一個係叫做沉浸式餐飲一個 menu 嚟嘅。咁佢入邊咧就係用啲投射影像咁樣樣，佢係白色個台布啦。咁將一個咁佢係一個故事性嚟嘅故仔咧，係講一個身高只有6cm 嘅小廚師，佢係一個法國嚟嘅廚師。但是是卡通人物嚟嘅，咁就成個 menu 啦，即係由可能 appetizer 到咗佢個甜品啦，都係講嗰個廚師點樣樣去整每道餸菜嘅。咁但係投射嗰啲影像咧，都會反映翻我個廚師個經歷啊。咁可能佢嘅河流嗰度釣魚，跟住但係其中一幕咧，就係、是、個。小廚師去煮牛扒，跟住佢煮到自己都著咗火。咁但係喺嗰陣其實你睇嘅時候咧，因為佢啲我覺得啲畫面好靚啦，同埋你依個係第一次咁樣樣食嘢嘅 experience 啦。咁但係因為我都係記住我要試下啲嘢食嘅味道，咁我都會盡量現實啲嘅。咁但係最現實咧嗰一幕咧係反而係真係去到小廚師著火嘅時候啦，真係餐廳無啦啦有個位咧就出咗煙，跟住之後個主持人咧就係燙咗咁樣樣，即係發咗啲黑色嘢啦，咁就跳咗出嚟啦，咁佢就咳幾下咁樣樣就扮個小廚師啦。係咁，我覺得依下咧係好似虛擬同埋現實咧 merge 埋一齊嗰、那個。而我想很多人都是最喜歡那一幕，因為很多人都是因為那一幕而拍手的。這個都是我覺得是挺有趣的，而我現在都是覺得真的有時可能普通的 menu 其實有時為什麼餐廳要這樣做呢，可能是一個 gimmick， 但是都是一個比較新的 experience， 因為很多時候靠一些虛擬的動畫你都可以、哦、真的見到個廚師在那裡煮東西吃。 我覺得呢個好有趣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即係我哋喺上一次其實都有講過，即係當我哋討論真實嘅時候，其實有兩個問題嘅，一個就係話喂，我哋已經知道所謂真實同虛幻，咁但係我而家感知嘅嘢究竟係真實定係假嘅？即係我眼前而家望到呢個杯係咪真實存在？咁可能最簡單，我哋經常都會聽過，即係究竟係莊酒夢蝶定係蝶夢莊酒？即係莊子話我發咗個夢啊，夢到個蝴蝶飛來飛去，我一醒，咦我嚟喎？咁但係而家呢個我其實會唔會係只蝴蝶發緊嘅夢咧？ 咁即係呢一個係我哋好多時候咧，其實係搞唔清究竟現實同埋虛幻係乜嘢。咁其實兩個另外一個話問題就係話，喂，而家當好多科技發展，譬如可能沉浸式嘅體驗，令到我哋喺整個感官上其實多咗好多唔同嘅以往係感受唔到嘅嘢，冇機會去用呢個方法去接觸嘅。咁呢個某程度係豐富咗我哋嘅經驗，其實亦都某程度改變咗我哋對於現實嗰個概念係乜嘢。咁其實有關。即係呢兩個問題，即係我哋點樣如何認知我哋而家見到嘅，即係嗰種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嗰樣，即係我點樣知邊樣嘢係真，邊樣嘢係假？ 摸下先咁。 同埋即係可能我摸都未必係真嘅，因為其實喺即係我哋讀哲學裏面有一個係每一個人都一定要讀嘅，即係就係、是所謂法國嘅哲學家笛卡爾咧講我思故我在呢一個論證。咁其實呢一樣嘢係點樣嚟咧？咁其實當時咧，佢就喺即係大概係喺十六七世紀啦咁樣。咁其實即係開始好多嘢改變，即係好多科技嘅發展。咁對於咧以往嗰啲知識咧，以往學嘅嘢咧，開始好懷疑啊！即係究竟以前教嘅嘢係真定假？咁笛卡爾就話：我哋而家要攞呢一個新嘅 attitude 去重新思考我哋以往學到嘅知識，我哋咧去懷疑所有嘢。懷疑嘅所有嘢咧，唔單止係話啊，我今日唔記得戴眼鏡，咁離遠嗰個人唔知道究竟係咪我朋友，我懷疑呢樣嘢。唔係，我哋係用一個好極端嘅懷疑，我哋係所有可以懷疑嘅都嘗試去懷疑。例如，我哋懷疑究竟呢只杯就算我摸到嘅，可能係假。點解可能係假？因為有時我可以化啲好真嘅夢。咁所以咧，我係搞唔清究竟我可唔可以搞得清我係發夢定係現實咧？如果我搞唔清嘅話，咁其實我咪某程度唔可以好有信心或者好肯定咁同你講呢一樣係真咯。咁但係笛卡爾後屘諗下，夢都唔夠犀利。點解？因為我夢見到嘅嘢一定喺某個現實見過，即係可能現實冇呢一隻杯，咁但係某程度咧，我喺現實都一定見過杯呢樣嘢，見過顏色呢啲嘢，我先會喺夢裏邊咧可以堆砌翻出嚟。佢我哋諗得再犀利啲，可能咧有一個好似神咁勁嘅，大概係魔鬼嚟，好邪惡嘅，由我出世到而家佢一路都呃緊我。咁於是咁樣，其實所有嘅外在世界咧，其實都係假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咧係唔可以假嘅，係咩嘢咧？就係我而家喺度懷疑緊呢個現實世界呢個行為，即係我懷疑呢一個行為咧係唔可能假嘅。咁所以咧，我思故我在嘅意思咧，唔係話因為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而係因為我思考，我亦都知道自己思考。嗱，我唔知道你哋係咪思考緊嘅，因為你哋可能個樣子好似思考嘅。咁但係其實可能你哋只係機械人嚟嘅啫，因為我哋要去認知其他人嘅心理狀況，只能夠從佢哋行為去推斷出嚟。咁但我哋可以直接咧，去用一個內數嘅形式，我哋叫 introspection， 可以知道自己而家諗緊乜嘢嘢。咁所以我知道自己而家思考緊，所以從我而家知道自己思考緊咧，我亦都知道自己存在啦咁樣。咁當然咧，後屘有啲哲學家話，咁都唔一定嘅。你知道你而家係知道有思考呢樣嘢，你唔可能知道係咪你自己思考噶嘛。咁講呢個一個好奇怪嘅理論嚟，我經常自己都搞唔清啊，好奇怪嘅咁樣。咁但係至少即係喺笛卡爾呢個諗法就係話，喂，我至少我懷疑呢件事情咧係不容置疑嘅。咁所以我可以知道有一個喺度思考嘅人存在。咁於是咧，其實喺哲學裏面咧就衍生出咧，即係所謂二元論，即係身體咧嘅存在係可以被懷疑嘅，但係思想嘅存在咧不能被懷疑。咁所以就引申出好多啊，可能喺我哋身體以外咧係獨立存在咗心靈呢一樣嘢，而佢哋兩個係分開嘅咁樣，就衍生咗咧一路以嚟幾百年嚟咧好多嘅爭論咁樣。 你啱啱講嗰個即係思考係比較接近真實嘅嗰樣嘢啦。其實啱啱阿 Cam 分享咧嗰、那個即係有身體問題嗰個男仔，佢喺網上面其實佢進行咗好多思考嘅。咁而呢種思考呢、這個經驗係咪又係即係歸納為真實咧？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即、就、係、是、一個。 我聽過一個 theory 咧，係叫做 stimulation hypothesis 啊。咁咧就係有而家現代啦，有一班人咧係懷疑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咧，都係可能係一個好高智能嘅生物。 有聽過，有聽過。 咁跟住係製造出嚟嘅，即係我哋譬如我哋人嘅進化，基本上嘅 program 寫出嚟嘅，而我哋即係只係根據個 program 去咗進化去到而家呢一個位置。 喺呢個廠都係假 嘅。係啦，即係其實我哋嘅人生係基本上係可能係個covid 係或者係天然災害係佢自己。篤個 program 俾個災害你，俾個covid 你，睇下你哋班人點樣去面對，或者係同一時間咧，佢有好多個 stimulations 嘅，我哋只係其中一個受到 covid 或者受到呢一種天然災害而又未滅絕嘅一個 stimulation 咁樣咯。 我覺得呢啲即係而家可能網上嘅即係討論度越嚟越發達啦，即係大家都可以喺唔同嘅網上平台去講下自己對於虛擬或者真實呢啲嘢。我自己都越嚟越睇得多呢啲資訊，因為我覺得不妨了解一下其他人係點樣去思考，或者係點樣去睇呢個世界。我就發現，原來我以前係冇諗到，會唔會係外星人啊？會唔會又係第二種維度啊嘅人？跟住我覺得呢一啲討論係會再令到自己諗下我嘅存在係因為啲咩咧？我要去追求一啲咩形式嘅存在，令到我嘅人生更加有價值咯。我覺得呢啲係幾值得討論。 當你哋講咧話我哋會唔會其實係俾啲高等生物控制住啊？或者咧類似陰謀論啊？或者幾多維度啲咧？我諗起日本嘅漫畫家手沖治蟲畫過一個短片，我係十分之喜歡。咁咧個故仔咧就係有兩個人咧喺個酒吧裏面傾偈，咁我哋咧就係探討二維同埋三維空間咧個分別。咁佢就話二維咧就係有平面啊，三維空間咧係點點點啊咁樣。咁咧跟住咧佢嗰個故仔咧裏邊咧其中一個傾偈嘅人嗰兩個人咧即係話唔知點解成日嗰啲人望住我嘅。跟住咧一路一路一路一頁頁咁樣即係大概嗰三頁，佢話係咯，嗰個人一路仲喺度望住我，好辛苦嚟。 你 係啊，跟住佢話最後，我居然見到嗰個人啊，好似係一撇撇嘅，佢係因為佢肉色一撇撇。咁去到最尾就係話，原來嗰一撇撇就係你嘅手指望緊佢嗰個就係你，就係個讀者。我好喜歡呢個故仔，即係嗰一個。點樣打破第四面牆啊？你叫做 好想聽你講更多嘅故仔，但我哋下節翻嚟再繼續傾啦。上一節講到咧，因為科技嘅發達，好多時候現實同埋虛擬咧，我哋都會多咗交錯嘅。究竟點樣去設定呢一個現實同埋虛擬嘅界線呢？ 喂，喺講呢個問題之前咧，我想其實問下大家一樣嘢，你哋咧其實覺唔覺得而家因為成日用智能手機咧，其實覺得自己嘅記憶力差咗咧？ 係。完全記唔到 schedule， 即係好老實講，以前咧都會知道我嚟緊要做啲咩，特別翻學嘅時候，你會好記得星期幾係要上啲咩堂咁樣噶嘛。咁但係而家出咗嚟做嘢之後咧，越嚟越多 schedule， 咁你就一定要係跟嗰、那個望住個電話，我先知道聽日或者我今日做過啲咩，我都唔記得啦。一定要望咗 mark 低咗我先記得咯。 咁但係好有趣地。你話自己嘅記憶力差咗，但我相信你應該冇試過 miss 咗任何一個 schedule。 有，我係會唔記得咗一啲Zoom meeting 嘅時間。 哦，即 係 因為你冇寫到落去。 唔係，我要去嗰個地方咧，我就會記得清楚啲。但係如果我係存在於一個空間，可能我就咁呢度，我揾個時間，我哋 Zoom meeting 嘅話，我就會容易 miss 咗，因為我唔係得身體要去咯。 嗯， 係啊。 咁Melissa同埋阿 Cam 咧，因為其實好多人都會講嘅，即係而家因為智能手機發達，我咩都寫曬落去。咁你哋會唔會有時唔記得朋友嘅生日啦？唔記得屋企人嘅電話號碼啊咁樣。 我即係譬如我記得以前咧，你係會點樣？你都記到二三十個電話號碼。而家基本上 係咁犀利。 而家因為你以前會背噶嘛，而未有智能電話，或者我哋細個冇手提電話嘅時候， 我十個都背唔到以前。 會記，但係而家係你即係基本上你係唔會記得㗎。我係即係。當然 calendar 啲都係啦，我成唔會記得，我成日 miss 咗我嘅結婚周年紀念日咁樣啦。咁所以就 都 幾 我周年紀念我都完全唔記得咗， 好嚴重啊！呢個記憶嘅問題係咪蠢咗啊？其實我哋智商低咗。 嗱，倒翻轉頭講咧，有啲人咧係持一個完全相反嘅意見。所以點解我話你哋其實會唔會有時 miss 咗朋友嘅生日咧？其實我發覺而家我記唔到朋友嘅生日嘅，但係咧你係唔會 miss 嘅，因為你有 social media 佢會提你嘅生日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反而咁如果從呢、這個即係、就是、大家嘅行為嚟睇，我哋係醒咗嘅，我哋唔係完全冇一個可能會忘記嘅機會嘅。咁其實喺哲學上面咧，有好多人都會講呢樣嘢，就所謂咧叫做 extended memory， 我延伸嘅記憶。如果單從記憶嚟講咧，我哋可以而家理解，因為科技嘅發達，我哋只不過咧係將我哋本來用個腦去記嘅嘢咧，我哋叫做 outsource 咗，即係外判咗出去，俾個電話去做。咁其實有一個例子就係咧，我唔知道你哋細個有冇玩過遊戲俄羅斯方塊咧。咁咪嗰啲唔同嘅積木，咁你要掉佢嗰個形狀，咁咧就等佢陷落去咁樣。咁咧提出呢個 exam memory 嘅一啲哲學家咧，佢就話嗱，我哋而家諗下三個情況。咁而家玩緊呢個遊戲咧，你而家嗰嚿積木咧就落緊去啦。咁你喺腦裏邊咧就諗我應該點樣轉佢咧，我先可以一砌到落去。咁你咧大概咧你就嗱你冇喐嘅，你淨係喺個腦諗如果我呢個 L 字形嘅咁樣點樣調一下會點，調一下會點。咁某程度控制咗你之後可能撳幾多下個掣咁樣。 咁另外一個情況就真係當然我就係真係用手去撳個掣，睇下佢點樣喐，就唔會用個腦諗啊，費事即係諗得好攰咁樣。咁但我哋可以想象下，當科技進步嘅時候，如果我用個腦去控制嗰個嘢點樣喐，用我嘅假設腦電波又好，我嘅色羅去控制點樣喐，咁其實你哋覺得同第一個情況有冇啲好大嘅分別咧？ 對我嚟講咧，我好明白 extended memory 嗰樣嘢，係因為我自己啦，其實都係咧成日會用 schedule， 我係依賴 schedule 啊。咁跟住甚至啦，其實有時咧，可能我做 consultation， 我有啲嘢預先我想同個客人講，我會喺啲 file 上面咧就交個 memo 寫低曬噶啦。咁但係我係因為覺得咧，因為我一日內咧其實係要真係記好多嘢啊，成日用個腦啊，我係反而覺得咧，如果用科技嘅話咧，佢可以將我啲腦嘅 effort 咧係搬遷到咧去其他更有利用價值嘅方便咯。咁而俄羅斯方塊咧，我細個都有玩。咁不過如果你話用個腦 process 咧，唔需要再用隻手咧，我覺得成件事咧係犀利咗嘅。即係你我會相信咧，如果係真係呢件事會發生啦，我俄羅斯方塊嘅分數係會更加之高嘅。因為如果你話俄羅斯方塊個遊戲啦，其實你要係個用個腦去諗先，跟住之後再即時咧快啲將個信息傳遞咗隻手度，俾個反應去轉咧嗰個俄羅斯方塊嗰、那個其實係咯，轉去下一個噶嘛，好似係。咁所以咧，而家係跳咗隻手嗰個部分咧，咁咧其實成件事係好咗。咁好似理論上咧，同一個 extend memory 咧係可以連接住，係因為我哋靠個科技啊，或者甚至係靠一啲虛擬啊嘅科技嘅話咧，係令我哋現實中咧好多事情咧係更加簡單啊。咁例如即係現實中而家有啲虛擬嘅嘢，咁好似有啲虛可能遲啲仲有虛擬學習，即係你上堂嘅時候學習啦，咁可能有個老師個話題咧係同你講歷史嘅，咁要啲人咧更加貼切咧去咧真係記得知道個歷史係點，其實佢可以就咁投射咧啲影像啊，或者帶嗰啲 VR 嘅鏡頭啊，俾佢哋望到，咁咪更加容易明理解咯。因為對於我嚟講，我細個係歷史嗰方面係比較差嘅，因為我完全係我好似距離太遠啦，成件事，而我現實唔係咁慘噶嘛，咁點解好似歷史打緊仗咁樣樣？咁所以反而我就會覺得即係好多extended memory 啊，用即係 schedule 啊嗰啲，唔係代表我嗰個記憶力差咗咯，係我覺得，但係我工作效率係好咗咯，我知道。 我細個有諗過咧，啲歷史係咪真係真嘅？因為我哋上堂，因為我讀中史嘅，跟住係真係背到由好遠古時代第一個所謂嘅有皇帝咁樣嘅歷史，我諗緊已經咁早可以有人去記錄低呢啲嘢，我就會好嗰陣時已經懷疑緊自己讀緊嘅係咪真係發生 過。咁好有趣地咧，英國哲學家羅素咧亦都提出一個咧，即係喺哲學裏邊咧，我哋頭先都講過，今日即係所謂現實呢一樣嘢，咁另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點樣認知呢個世界真定假？即係例如前面呢個杯係咪真實？咁羅素咧就曾經提出過話，呢個我哋可以即係從一個懷疑論，即係懷疑論，即係我乜都唔信嘅，我乜嘢都懷疑嘅。咁喺哲學裏面我哋叫 skepticism。咁 skepticism 咧其實就係喺哲學咧喺知識論裏面咧經常咧係要去對抗嘅一個嘅問題嚟嘅，因為我哋就係想知道我哋認唔認知個世界，我哋有冇所謂知識呢一樣嘢。咁所謂知識其實就係對應緊一個現實世界咁啦。咁羅素咧就講，其實咧呢個世界咧，我哋可以想象佢咧係上一秒咧先創造出嚟嘅，只不過咧佢創造嗰刻咧係連埋曬所有佢嘅歷史嘅證據喺度，所謂嘅偽證喺度。咁所以經常都有呢個問題。咁我哋其實頭先上一次講過，即係笛卡爾嘅論。呢、這個即係我思故我在呢樣嘢，其實某程度咧都係一個懷疑論，就係喂呢、這個外在個現實世界唔係真嘅喎。咁另一個英國哲學家咧，即係同羅素同期咧，就係 G.E. Moore 咧，咁提出一個好簡單咧，叫做咧即係common sense 嘅，即係一個常識嘅論證咧，係嘗試推翻咧呢個懷疑論。咁懷疑論咧，其實最基本咧嗰個論證咧就係咁嘅。由於咧我唔能夠肯定咧眼前呢一隻杯咧係真係存在，所以我係唔知道佢係真係存在嘅。咁點解我唔能夠完全肯定我唔係100% 知道佢存在咧？因為我咧係唔能夠咧排除咧我係俾一個 好犀利嘅魔鬼呃緊，或者我唔能夠排除，我發緊夢，或者我唔能夠排除咧，我話好似喺 Matrix 咁樣，我話只不過係咧啲瘋狂科學家咧喺個實驗室裏面咧個腦嚟嘅啫咁樣。咁所以由於我唔能夠排除呢啲嘢，而喺呢啲嘅情況之下咧，我可能咧係同一個咧我喺現實世界經歷到咧有一模一樣嘅感覺嘅。咁由於我唔能夠排除呢個可能性咧，所以我永遠都唔知道咧究竟呢一杯咧係真定假，甚至我唔知道咧我自己有冇啲對手。咁咧 ，G.M. 咧提出一個好簡單嘅理論，就係話我 common sense 我知道我有一對手，所以咧我已經排除咗咧呢一個咧我係俾咧瘋狂科學家咧攞嚟做實驗呢個可能性啦。咁經常咧其實呢個就係喺哲學即係知識論裏面咧經常去爭論嘅一個問題嚟嘅。 我有聽過咧，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見到嘅現實啦，譬如我見到個杯，我見到個手都係一個物質，都係一個好多，即係你用一個如果用放大咗唔知幾億倍咧，要見到係一粒粒嘅粒子去組成啦。咁其實咧，我哋見到嘅嘢咧，都係我哋腦補令到嗰件事係完成一個整體咁樣咯。 咁呢個有一個好有趣咧，德國嘅哲學家咧康德咧提出過一樣嘢咧，其實同埋 Lisa 咧之前咧講話，即係我哋呢個現實世界我哋睇到嘅嘢咧，其實同我哋嘅大腦投射有關咧。咁咧佢提出個論呢個睇法咧，咁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嗱，譬如而家咁樣，你見到我推呢個杯啊，咁你會點樣去形容頭先嗰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係咪有一個因果關係？係因為我推入杯，所以佢入杯喐啊嘛。咁但係你觀唔觀察到個因果關係啊？ 你推個杯咯，個果就 係你觀察到我推，同埋你觀察到個杯喐。但係中間個關係係你咪你觀察到嘅嘢？ 我見到咯。 係啦，你見到嘅只係一個我哋叫做一系列嘅動作，包括我喐同埋呢只杯喐，但係你應該冇見到因果關係呢一樣。 中間嘅因果係咪物理性啊？即係你推好個推力。 係啊，即係一個我哋叫做即係causation 啊咁樣，即係一個因果關係啦，係一個物理上面嘅關係嚟。咁我哋見到嘅，即係其實呢個咧係好多之前康德之前咁就圈啦幽毛呢個哲學家咧，亦都講過，喂呢啲唔係我哋觀察到嘅嘢，我哋觀察只係一個 sequence 嘅嘢，我哋觀察唔到個因果關係。咁因果關係呢個概念喺邊度嚟嘅咧？咁呢個咧係當時咧好多哲學家去思考嘅嘢。咁康德咧提出一樣嘢，咁佢就話咧，我哋而家所認知嘅世界咧。唔單止我哋唔係客，我哋即係唔係好被動地去感受呢個世界，即係我哋唔係話想像我哋係一塊鏡咁。當我哋認知嘅世界，我哋就如實咁反映呢個世界。而我哋認知咧，其實必然要有我哋去好主動去做一啲嘢。即係簡單嚟講，我哋可以咁樣諗。我哋而家每個人都係戴住一副眼鏡，呢一副眼鏡咧係你當好似太陽眼鏡咁，佢係某程度改變咗咧我哋睇到嘅嘢嘅色調。但我哋唔可以除呢副眼鏡啦，因為除咗呢副眼鏡，我哋就乜都睇唔到。咁所以咧，我哋因果關係咧就係其中一個概念，就係係我哋嘅腦 actively 主動地去吸喺呢個世界裏面。咁所以咧，我哋先能夠咧去有所謂唔同嘅經驗。如果冇咗呢一個概念咧，我哋就冇呢個經驗。咁當然啦，點解我哋會有呢、這、一個？即、就、係、是、我哋話我哋個腦裡有一個咁嘅叫做結構，會令到我哋睇嗰樣嘢。咁可能有好多唔同解釋，可能因為進化啦，亦都可能係因為咧如果可能你相信有更高嘅文明，咁可能佢哋就幫你整一個咁嘅腦，咁等你可以認知呢個世界。咁呢、這個喺康德咧，佢自己講好有趣嘅就係、是、呢個係一個喺哲學上咧，我哥白尼嘅革命，咁點解係一個哥白尼嘅革命？因為哥白尼就係提出日心說嘅人。咁我哋點樣去睇到個世界？即係我哋以前嘅人係認為，喂地球係世界嘅中心，咁我個太陽咧就喐噶嘛。咁但我哋點樣去解釋呢個動作咧？其實我哋可以倒翻轉嚟睇，喂太陽冇喐啊，喐嘅係我哋。咁所以而家倒翻轉，我哋睇嘅嘢唔好只係認為我哋係被動，而我哋都有咧主動咁樣去擺咗啲嘢落去，先可以令到我哋有唔同嘅經驗。 雖然好多時候科技咧都會令到我哋即係睇一樣嘢未必知佢係真定係假，但係而家睇緊呢一個節目嘅觀眾，冇錯，我哋真係喺度討論緊呢一個問題嘅。下一節翻嚟繼續探討一下現實是什麼。之前咧，我有提及到有個勁舞遊戲，我以前細個玩嘅時候咧，係會有老公老婆咁，佢哋因為要組隊啊，去參加啲團體賽，咁先要有呢一個 relationship 嘅成立啦。咁去到真實世界咧，其實我當年嚇係有真係有約咗個網友出嚟見面嘅，但係其實見完一次之後咧，我就 delete 咗個 game 啦，因為我覺得，因為太即係我想 focus 多啲喺現實世界，佢真係勁武，就 係啦，唔再相信婚姻。 唔係，咁啊，而家我都未結婚嘅。Well，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想 focus 多啲時間喺現實世界嘅跳舞，rather than 喺網上面，我望住啲公仔啊或者人喺度跳舞。但係 Melissa 你都玩好多遊戲啦，你有冇真係識到啲即係組隊啊，或者有啲朋友喺現實世界你都會 keep 嘅咧？ 有 Covid 嗰個咧，真係可能係本身唔識變咗識嘅。但係其實嗰個遊戲咧，即係喺有啲小動物嗰個遊戲啦。咁其實唔係因為喺媒體嗰度識翻嚟嘅，唔係真係喺個遊戲嗰度識翻嚟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因為本身我哋喺個媒體嗰度，我哋知道大家玩嗰個遊戲，跟住之後就變咗喺入邊嗰度就真係一齊玩啊咁樣樣。但係而且之後即係玩嘅時候都好真實啊，開有真係去大家用啲voice over 去講嘢啊咁樣樣傾偈嘅。咁但係都我知道咧有啲朋友玩遊戲咧就係可能玩啲戰略性嘅遊戲啊，咁其實佢哋有老公老婆咧呢樣嘢其實係好 common 嘅，好多遊戲而家都有噶啦。咁所以聽到咧有啲人真係會喺個遊戲嗰度去結識咗另一個伴侶嘅，但係都聽過咧有啲 case 啦係。現實中有個伴侶喺個遊戲咧，都有另一個伴侶嘅。咁但係咧，會又會話哦，現實中嘅伴侶都知佢係遊戲入面有伴侶喎，咁都接受到嘅喎，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咧而家就好少玩啊，咁樣樣工作認真工作咁樣樣啦。咁但係嗰陣我都係好似你咁嘅玩玩下啦。其實我會覺得係因為 Covid 咧嘅時間啦，或者因為 Covid 咧見人咧嘅時間真係少咗好多，而我想咧喺心靈上啦，或者我想保持翻咧一啲同人哋嘅交際咧，咁就去沉迷咗落啲遊戲度咯。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而家。真係啦，而家好似開始個世界 resume 翻以前啦，咁就遊戲嘅話就唔好沉迷啦。 我就從來未試過喺虛擬世界有任何嘅 relationship 啦，因為我都係中意，如果係講即係拍拖，我都係中意同一個真嘅人，即係我哋可以面對面望到對方咁樣咯。不過咧，我喺度諗緊咧，即係其實我哋social media 同埋虛擬世界啦，或者係傳媒啦，都會令到我哋咧對呢個世界咧有好多錯判嘅喎。咁我之前咧睇咗一本書咧，佢咧個作者係 Hans Rosling 嘅，佢係一個世衛嘅顧問啦。咁佢咧就問咗去咗世界各地喺度講。talk 啦，咁佢就問咗好多世界各地嘅唔同嘅人啦，呢啲人咧係有律師啊，即係有醫生啊，有政府嘅嗰啲制定政策嘅人啦，咁佢就問咗大家好多問題，咁但係咧原來咧個世界咧係會被呢個媒體所誤導嘅喎，我而家即刻問大家每人問一個問題啊，即係觀眾都可以自己心裏邊或者寫低個答案啦，咁我就睇下大家會唔會被呢個媒體去誤導。好，我問咗 Melissa 先。咁咧，而家全世界所低所得國家裏邊，多幾多個幾多 percent 嘅細路女係會讀完小學嘅 ？A 20%， B 40%， C 60%。 有冇重複係咩國家？ 低收入所得。 收入嘅國家有幾多 percent 係會讀C 係幾多？係咪最 60？ 六十。 咁好到Kira， 我問你。過去二三十年，全球赤貧人口總人口的比例是 A 幾乎翻倍，即係多了一倍 ；B 大致不變 ；C 幾乎減半。 我想大致不變。 好，第三題問嘉豪，而家全球多少一歲的兒童有接種疫苗 ？A 20 ，B 50 ，C 80。 所以邊個係最冇可能？應該就係嗰個答案。 應該 係，你冇諗太多，你即刻答。 八十啦。 八十 ，OK。其實我哋呢班我哋即係我哋幾個啦，對於呢個公共衛生咧係冇乜點樣受到傳媒嘅影響，因為咧其實咧佢做咗好多嘅講座啦，亦都訪問咗全球12000個頭先個所講嘅專業人士啦。原來答啱嘅人咧係非常之少。嗱，我而家講翻個答案，大家可以 check 下自己個答案。啱唔啱？第一個答案咧就係60%。原來咧，我哋有60%嘅低收入國家嘅女仔咧係讀完小學嘅喎。咁第二個國家咧就係原來我哋全球過去二三十年嘅赤貧人口咧係減咗半嘅。 咁第三個咧就係有幾多兒童接受接種疫苗？ 你啱咗，你估最少人答中嘅答案就係80%， 因為大家咧都係估應該好少啦，因為我哋即係可能見到個世界好似即係會好負面或者係好誇大去諗呢個世界，因為我哋其實傳媒咧會俾一啲負面嘅消息我哋睇啦，或者咧係將一啲好誇張嘅數字咧俾我哋去認知呢個世界啦，結果咧我哋咧係會對於呢個世界咧好多資訊咧都好失真嘅，就算係一啲即係我將呢三個問題咧問。問我側邊嘅比較知識比較高嘅人啦，咁佢真係即刻唔諗即刻答啦，冇一題答啱。跟住我諗啊，真嘅喎呢樣嘢，即係佢首先係會問我哦，低收入即係乜嘢叫低收入啊？我話，跟住我就問佢，咁你點樣分呢個世界啊？佢就話發展已發展國家同埋發展中嘅國家咯。跟住我話，原來呢個世界我哋而家已經唔係咁分嘅啦，即係呢一個係十年前 World Bank 已經唔係將呢個世界咁樣二分化嘅，因為我哋都好習慣，傳媒都好習慣俾我哋發現呢個世界係兩邊嘅，一邊邪惡，一邊好人，一邊貧窮，同一邊富裕。咁但原來咧，其實呢個世界咧係大部分人咧都處喺中收入嘅階段㗎啦，即係有其實分四級，低收入、中收入又分兩個階段，同埋高收入。而家大部分人咧都處於喺個中收入嘅階段㗎啦。咁所以我哋對於世界嘅即係嘅認知，我哋應該係用可能係用一啲多啲嘅數字去知道嘅嗰、那個一個叫做。一個隱瞞的幕背後的真相。 我又有個問題了，你怎樣得到這個數字的正確度呢？ 這個是通常都是 World Bank 啊，或者是一些聯合國的數字咯。 那可不可以質疑這件事？ 都可以的，咁但係如果即係個數字係，我諗佢哋嘅統計會比較正確。係啦，因為其實如果佢哋係想大家捐錢，大家注意多啲，佢應該係將個數字去 誇大啲 、令到我哋覺得啊這個世界仲好慘，我哋要幫手多啲。但佢哋係都偏向個數字係真實，令到大家即係佢都冇專登令到大家會對呢個世界感覺好啲嘅。但佢真係你會睇翻啲分析，每一年個走向圖，你見到哦，原來個數字係越嚟越好嘅喎。 同埋我發覺而家咧好多我哋時候接觸嘅資訊咧，你都係打開手機，咁所以好容易就係嗰啲媒體寫啲乜嘢，我哋就已經吸納咗，哦呢個係真嘅。咁所以好多時候，特別而家咪有啲 AI 會自己產生一啲資訊出嚟嘅。我嗰啲我就真係唔知點樣分係真定假，即係可能要好 detail 睇下啲 comment 先，睇下啲 comment 係咪真係，呢個係咪 AI 嚟嘅，係咪真嘅？多啲人討論即係。去 fact check 嘅話，咁就知道嗰樣嘢係可信度高啲咯。 其實 AI 都要 fact check 啊，因為我都係琴日我發現 AI 幫我計錯數， 跟住我就已經其實嗰度一個 project 咁好多條數，跟住我就要重複全部數再計多一次。 不過我又想講，即係啱啱講翻你點樣去界定可能 World Bank 俾嘅資料係真咧？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我細個讀營養學嘅時候，我都有諗過呢、這個問題嘅。咁點解佢話可能紅肉每個星期唔好食多過250克啊至500克咁樣樣嘅，咁跟住但係後屘咧，其實如果你係翻查咧，佢哋一啲 research 一開頭咧都會同你講，我哋呢個係牽涉咗幾多幾多份嘅研究啊，咁有咩研究我哋會篩選咗啊咁嘅，咁所以就呢個係要自己靠時間啦，靠你個 effort 咧去尋求嗰個真相啦，係點咯？咁但係就算可能有時係真係哦，好似貌似一個係可信性高嘅機構啦，去講出嚟嘅。但我覺得去到而家個世代，因為有時有啲資訊會經 AI 啦，又經唔同人咧去俾你啦，咁但係你都要揾翻個源頭，跟住去自己去細緻咁睇，用自己個邏輯咧去判斷咯。 不過我反而想問另一個問題，大家一路喺度討論緊呢樣嘢，講即係真與假咁樣，似乎都好似假定咗真嘅咧係比假嘅好啊。有時唔係假啲好啲咩？有時唔係冇咁清楚嘅好啲咩？係咪？即係有時當我哋知道一啲嘢，知道真相，未必係可以接受。咁美國嘅哲學家咧，即係 Warren Nosek 咧，提出過一個你叫 experience machine 嘅嘢。咁就係話咧，如果你想象咧，有一個機器咧，你只要咧撻咗落去咧，你就可以完全有曬你一啲好開心嘅經驗啦。咁你當然係假嘅，你一個虛擬世界嘅。咁佢就提出，咁你哋會唔會即係我問翻一個問題，你哋會唔會塞入去咧咁樣？即係嘗試撻 into 呢部機器，就好似即係 Matrix 嗰度。紅藥丸、藍藥丸咁，喂，你會唔會接受一個你明知係虛擬人工嘅世界，但係咧會令你開心啲嘅？你嘅經驗一路都係好好嘅， 你哋會唔會咧？ 我記得咧，Matrix 啦，佢裏邊都有講到即係其實佢個 architect 曾經做咗一個完全冇痛苦嘅世界，但其實係唔 work 咯呢個世界，因為其實冇一個極端嘅享樂主義，你一定要有呢個痛苦嘅之後，你先會感受到個快樂咯。 咁但係可能至少你會感受，即係都可以保證咗你。你的快樂咧，最後會多過痛苦嘅。咁你會唔會願意即係走入呢部機器裏面接受嗰個虛形嘅世界？ 我覺得每個人定義快樂呢樣嘢都好唔同，即係有陣時覺得係你得到更多嘢係快樂嘅，有啲人係 experience 更多嘢係快樂嘅，有啲人雖然佢冇咗好多嘢，但係佢成長咗。咁而呢一段過程去 define 快樂係個人感受，亦都係自己個人嗰個思想。我覺得呢個就係嗰個現實。點解大家都咁追求於可能呢排好多人都會即係心靈上嘅一啲升華或者 build up 自己一啲修為。嘅進行就係、我發覺呢一個快樂嘅程度，可能比我得到嘅一啲我 put in 落一個 machine 嗰度，我已經哇好多嘢食啊，又即係住大屋啊，好多錢啊，可能呢一個 mindset 係會更加令到自己內心嘅快樂更加重要咯。 我覺得 Lucy 呢一個佢提出呢、這個即係、叫做感受機器呢、這、一個假設咧，咁其實好有趣地，佢想講嘅就係話。就好似啱啱你所講，喂，我哋唔係只係想追求嗰個經驗上面嘅嘢，我亦都可以，我想亦都想追求嗰個經歷。我唔係淨係想享受贏波嗰個快樂，我係想自己參與，我係親身辛苦嘅。咁但係佢倒翻轉，佢問有其他嘅一啲提出嘅反駁，其他哲學家提出反駁就話：，咁我而家想像，我唔係問你有一部好好嘅機器，你可以走入去感受所有嘅嘢。而家我倒翻轉又同你講，你一路都喺呢部機器裏面。而家你愿唔愿意掹翻走条线？你走入一个好残酷嘅世界里面咧？ 暂时我都觉得呢个世界系几美好嘅。虽然我哋今日都仲有好多说话想讨论呢一个现实是什么，但系我觉得下一集应该会更加精彩。下星期见，学人沙龙。